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 满怀激情，现场观众和京城百姓同赞阅兵盛况， 无私奉献，全市85万志愿者为纪念活动成功举办贡献力量。 今天机动车不限行，市民出行集中。 今明两天本市有明显降雨，气温下降。 所有市属公园恢复正常开放，假期游园高峰今天开始。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昨天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以盛大阅兵仪式同世界人民一道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10点整，纪念大会开始，70响礼炮响彻云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合唱团奏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宣布， 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风雨无阻，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10:18，阅兵仪式开始。习近平乘车依次检阅11个徒步方队、27个装备方队。10:41，空中护旗方队率先亮相，揭开阅兵分列式的序幕。在摩托车队护卫下，抗战老兵、英烈子女和之前模范乘车方队缓缓驶过。随后，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高擎81军旗通过天安门广场。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抗战英模部队组成10个气势恢宏的方队，在20名将军率领下接受检阅。之后是坦克、战车、火炮、导弹、无人机等组成的27个装备方队。这些武器装备都是国产主战装备，84%是首次亮相。11:25，由陆海空三军航空兵编成的9个空中梯队，以新颖的编队低空飞过天安门广场。当70架直升机组成的编队最后通过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纪念大会历时1小时38分钟，于11:38圆满结束。 下面请听本台评论：伟大胜利凝聚复兴的力量。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70年前，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揭开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序幕，以血肉之躯赢得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不会忘记，抗战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如中流砥柱，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历史不会忘记，烽火硝烟下，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团结抗敌，用鲜血和生命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如今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是要沉溺于苦难和仇恨，而是要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未来导航。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伟大真理。在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这一庄严宣告充分彰显了我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诚意和愿望。历史不容更改，英烈永垂不朽，和平来之不易，未来由我们开创。伟大的抗战精神穿越历史的长河，至今仍是我们捍卫和平的重要精神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让我们倍加珍视难得的历史机遇，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肩负起历史重任，凝聚起前进能量，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在昨天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雄浑厚重的七十响礼炮声拉开了整个活动的序幕。这次鸣放任务由175名官兵完成，并首次采用迎宾礼炮，每门炮由3名炮手跪姿操作。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日前走进了这支礼炮部队，为您探寻庄严礼炮声背后的故事，来听报道。 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训练场，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炮手们整齐划一地完成救炮、跪炮、开栓、地弹、装弹等等动作，刚劲有力，一气呵成。训练场上呈八字形摆放的56门庆典礼炮，炮头直指天空，如同昂首挺胸的56名战士。礼炮中队队长彭超告诉记者，其实炮的数量以及鸣响次数都颇有讲究。 56门礼炮代表着56个民族，每一侧都是28门，28门为一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走过的28年的风雨历程。交替鸣放七十响，寓意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从今年1月起，炮兵们就开始了阅兵的准备训练，其中最考验战士们的便是专业训练的过程。 3名炮手需要在3秒钟内完成这个开栓、装填、地弹动作。对于专业动作的话，上午、下午半小时的跪炮是不变的， 就是跪在地上。 对，站着1小时的训练，这跪着10分钟，相当于他1小时训练，非常非常痛苦、 基本上 难受的一件事。 膝盖上都有伤， 每个人基本上膝盖上都有伤。说好多的炮手这个皮鞋都是磨烂了。 仔细看战士们的鞋，不难发现鞋前部由于长时间弯折形成的磨损，炮兵们的手也留下了训练后的印记。因为长期装填弹，有的人手上生出了厚厚的茧，有的人的手则受了伤。21岁的唐正东是一名入伍不久的大学生士兵，因为长期训练，小伙子小腿静脉曲张，不过穿上弹力袜稍许治疗后，他又站到了队伍中。 最严重的时候是到哪种程度啊？ 躺床上睡觉都疼，半夜都疼醒的那。 但是你每天还有那么大负荷量的训练， 这就是靠意志力吗？ 心上不下火线。 对，一心一意想完成这个任务。 在昨天纪念大会的北京观礼群众中，有一些是抗战民兵和地下党员的亲属，对他们来说，观看阅兵有着一份特殊的意义。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望着飞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呼啸而过，85岁的清华老校长张思敬眼眶湿润，想起了70多年前的战火硝烟。 我小的时候就是抗战开始，在大后方经常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成天多紧迫，就听见炸弹的声音，地震山摇。 张思敬的堂姐很早就加入中共地下党，一直奋斗到抗战结束。观礼台上不少市民的爷爷奶奶在抗战时期为八路军送粮送水、抬担架、运伤员，有的还付出了生命。房山市民赵永富说， 八路军那阵儿部队缺盐，我姥姥给八路军送粮啊送盐啊，最后是打死了。那阵儿就是40左右岁，那是我妈小的才几岁。 前辈们全民抗战的经历让后辈人观看阅兵时格外激动。抗战人士的亲属们说， 前辈为了今天做出牺牲，所以说要珍惜今天的和平。 阅兵提高我们全民族的士气，振国威，证明我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定。 昨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现场，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同胞与首都各界群众一道共同观礼。来自海外的华人华侨也一同在现场见证中国的和平崛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在看台上坐着钟富全一家三口，他们是来自甘肃的裕固族人。看着老兵方阵从天安门前经过，钟富全禁不住鼓起掌来。 阅兵啊，主要呢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正能量，爱国的一种情怀，又增加了一种自豪感。 身着藏袍的扎西对阅兵中所展示的武器装备倍感自豪，他用藏语说道， 就是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 洪先生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名华侨。2009年，他曾作为海外侨界代表观礼国庆大阅兵，而这一次他又幸运地坐到了观礼台上。 中国这几年发展很快嘛，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大家应该珍惜这个日子，要真正的保护这个和平，让下一代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 昨天，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关注阅兵盛况。在石景山区寿山福海养老院，一群平均年龄89岁的特殊观众聚在一起观看直播，他们是抗战老兵。盛大的阅兵式让他们缅怀战友，回忆那段烽火青春。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没有纸，没有砖，温热的人。 距离阅兵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养老院二楼的大电视机前已经有十几位胸带红胸章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等候。跟随军乐团，他们唱起了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升国旗的时候，这些亲历战争的老战士在护理员的搀扶下站起来唱起了国歌。88岁的老战士李一民穿着一身熨烫平整的深蓝色西服，白色衬衫，皮鞋擦得锃亮，梳着一头整齐白发。虽然腰板已经不再挺拔，但整个过程他都是端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直播，攥在手里的手帕早已经被泪水湿透。 过去我们是小兵加步枪，现在看看，你看完全有力量保护我们自己，保护世界和平。 从13岁开始送情报的宋贵格老人已经90岁了，看到抗战老兵坐车经过天安门，他哭得说不出话，一遍一遍地念叨：“你们要好好的活着。” 我一想，那国家人都死了，我都没看见过这个情况，我还活着，我看到了，我跟你们说说，你们这安心吧。 除了电视机里传出的声音，记者耳边不时传来老战士的掌声、抽泣声、叫好声、歌声。每个人眼睛里都闪着泪光。在太行山上当过游击队员的边增荣老人颤巍巍的手不停地竖起大拇指，看到这飞机坦克铁甲雄风，他感慨道：只有亲历战争才知道和平的珍贵。 我们中国现在这么强大，特别高兴，这阅兵我们不是为了宣示力量，而是为了保卫和平，祝福咱们中国永远年轻。 新闻广播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向全市人民发出感谢信。信中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举世瞩目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广大市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为确保纪念大会的圆满成功，全市人民满怀热情，积极参与，无私奉献，确保了城市运行安全顺畅，社会氛围热烈祥和，展现了首都人民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爱国爱党的情怀，为首都赢得了荣誉。市委市政府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倍努力，全心全意地为市民服好务，为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而不懈奋斗。 王春晓和郝庚毅是北汽集团的一对新婚夫妻，为了参加纪念活动的志愿服务工作，他们放弃了旅行结婚的计划，全情投入为纪念大会的圆满成功贡献自己的力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下午3点，王春晓和郝庚毅终于坐上了回程的大巴车，此时距离他们上岗已经过去了24个小时。 一直得站着嘛，如果说是休息的话，可能就是你指引的时候稍微走动走动，能让你放松放松腿。 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观礼嘉宾从前门地铁站口引导到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口，距离只有一条街。整整一夜，王春晓在初秋的天安门广场冻得有些瑟瑟发抖。此时他的新婚丈夫在另一个安检口和他隔着一座前门。 其实我们已经把93的这段经历当成结婚的不一样的旅程，其实站在那儿，我就是感觉我老公也站在那边，心里头还是挺甜蜜的。 一周前，王春晓和郝庚毅刚领了结婚证，这个时候他们本来应该在国外旅行结婚。 家里刚开始肯定有点不乐意，后来也觉得真的挺难得的。 当阅兵正式开始，虽然看不到现场，但王春晓却同样感受着激情。 听到观众唱国歌，还有欢呼声浪一波一波的这样传过来，能看见天上的飞机，很壮观的那个场面。我们国家能有这么大一个盛世，感觉很骄傲。 据了解，有1299名像他们一样的北京志愿者参与到这次纪念大会中，而相关的社会志愿者达到了85万人。 今天是九三小长假的第二天，机动车不限行，预计会迎来短途旅游的出行高峰。现在我们就请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何卓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机动车不限行又逢非工作日，与单双号限行期间相比，预计交通量会有所上涨。但是今天气象台发布了小雨到中雨到大雨的天气预报，这样的天气呢，可能会对短途游京郊游的出行产生一定的影响。预计今日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整体会有所上升，今明两天的下午时段，京城、京藏、京港澳等几条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可能会出现车流相对较为集中的路段。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朋友们小心驾驶，注意避让。 北京昨天晴空万里，气温超过30摄氏度，今明两天京城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气温下降明显，要注意防雨防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白天北京大气透明度好，气温上升很快，下午城近郊区大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0到33度，个别地方接近35度，是炎热的一天。今明两天受阴雨天气影响，气温骤降，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在24度左右，明天只有22度，外出时会感觉有些凉，最好穿上长袖衣服。受东西南下冷空气和北上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本市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的天气过程。主要降雨时段有两个，第一个是今天午后到今天半夜前后，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在30毫米左右，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雨量在50毫米左右。今天午后到傍晚前后，降雨的同时还可能伴有雷电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雨防雷。第二个主要降雨时段是明天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以阵雨天气为主，降水量在10到25毫米之间。总的来看，阅兵小长假的后两天将在雨水中度过，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局地暴雨，不太适合大家到山区游玩，外出前最好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随身带好雨具。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上午10点，全市各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PM2.5 实时浓度低于每立方米15微克，全市空气质量为1级优。北京市环保局昨天发布消息，从8月20号以来，北京市及周边地区协同作战，联合保障空气质量，多方面实施污染减排措施。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实现了活动保障期间空气质量持续优良的目标。PM2.5 浓度连续15天达到1级优水平，达到了监测 PM2.5 以来的历史最好水平。 昨天是九三小长假第一天，市属公园累计接待游客量达到13万人次，不少市民来到市属公园观看阅兵现场直播，参观抗战纪念遗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北京植物园专门调试了公园南门的大屏幕，3号上午几百名游客在这里观看了现场直播，人们不时为中国军队的飒爽英姿鼓掌喝彩。3号一大早，天坛公园祈年殿前就有不少摄影爱好者抢占有利位置。当悬挂国旗的空中护旗方队率先从远处飞来时，在场的数百名国内外游客欢呼声四起，纷纷举起相机、手机拍照，将参阅飞机与宏伟的祈年殿定格在同一个画面之中。3号上午，市民大多在家中观看直播，不过下午不少市民就选择走进市属公园。其中颐和园全天接待游人3.4万人次，天坛公园2.7万人次，香山公园1.8万人次，位列市属公园游客接待量前3位。一些老同志专门带着全家来到公园，同纪念抗战胜利主题花坛合影留念，参观公园主题纪念展览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讲述抗战历史，在特殊的日子里留下特别的回忆。4号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馆将全都正常开放，预计4号、5号两天，公园将迎来游客接待的高峰。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中国邮政昨天发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邮票》，邮票一套13枚，还有小型章1枚。 记者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9月6号，北京铁路局增开天津西站到北京南站高9012、高9014和高9016次三趟高铁列车。 市卫计委近日印发相关方案，将辖区内居住的六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作为服务对象，纳入社区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在流动人口中全面落实11类基本公共服务项目。2017年底，80%的流动人口将有健康档案。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5摄氏度。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沃尔沃2016款 S60L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全新上市，更尊享2年免息金融支持，首付46,000，日供256元。详询沃尔沃北京经销商。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您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您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老战士观看阅兵泪洒电视机前，市民唱国歌看直播，互联网保险五花八门，新奇险种层出不穷。下面是详细报道。昨天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千家万户打开电视机观看阅兵式直播。今年80岁的蒋平女士是一名老战士，早年生活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我已经是个80岁的离休老人了，当年父亲是参加了东北抗联，牺牲在战场上的，紧接着日本人又进行了细菌战，我和我的祖母感染上了伤寒，我被救活，但是祖母死去了，就剩下年老的祖父和我。1948年12岁我参加了革命，我是第一批站在天安门旗杆下激动地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作为一个文艺战士，我们一直是在前线为战斗部队演出。今天检阅的壮观场面完全证明了中国的强大，中国的不可侵犯。我为自己的祖国而骄傲，怀念像我父亲一样在祖国危急时刻牺牲在战场上的父辈们。我一定保持革命传统，教育下一代，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扶正除恶。今天的整个的场面太让人激动了。 市民张瑞兰是新中国的同龄人，观看阅兵式之后，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太激动了，我看到我们的祖国真是日益强大，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为咱们的祖国骄傲，为咱们的民族自豪。 在互联网加大环境下，随着保监会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的发布，让更多的保险机构获得经营资质，各种新奇的保险层出不穷，从熬夜险到加班险，从航班延误险到手机碎屏险，这些险种不但抓人眼球，而且覆盖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那么随着新奇险种走红网络，保险业会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呢？互联网保险在快速发展中又要规避哪些风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施先生的手机在上周不慎摔到地上，屏幕出现了数道裂痕。按照维修店给出的价格，换一个手机屏需要近1000块，但是他在半月前购买了一份手机碎屏险。在尝试联系保险客服后，当天下午在合作维修点仅补了200元的差价就将手机修好了。像施先生购买的这种手机碎屏险，不少互联网公司都推出了相关产品。 保障期内手机屏幕碎了，告诉我们您的一个服务单号，审核通过之后，这个维修费用不需要您支付。 除了碎屏险，还有